Hello， 大家好啊！又翻嚟，即系翻嚟我哋最現堂。 最現堂今日又系即系啊，即系仔仔堂啊！ 系啦，孫公子今日咧亞洲班好年輕， 青春無敵喎、啊！今日， 同埋佢哋嘅工作咧就係唔掂地噶，佢哋 比較離地嘅時候咧， 係啦，比較離地啲嘅。咁所以啦，呢班朋友咧，佢哋係做空中服務員嘅。咁啊，首先都係介紹下自己先啦，逐個嚟啊！ Hello， 我系 Crystal， 做咗五年几啦，差唔多六年空姐啦。 Hello， 我系 Daniel， 系啦，我都系做咗差唔多五年左右嘅，系啦。 Hello， 我系 Queenie from Hong Kong， 我都系做咗差唔多六年嘅。 from Hong Kong。 系，咁我系 Kelvin 啦，咁我大概就总共飞咗九年左右啦。 咁啊，其实佢哋咁样好正经嘅，忽然之间系啦，好正经。咁啱先开始系啦，尊重。咁啊，点解会有兴趣嗌即系啲空中服务员上嚟啦？即系空姐、空少啦。大家讲起咧，即系空中服务员，哇，空姐啊，空少好有 fantasy 啊，即系工作系咪真系飞啦？又或者啲男士咧，成日会觉得，哎呀，我女朋友系空。空姐好似好正咁啊，咁啊好多啲 fantasy 嘅嘢，咁啊交俾你哋啦。即系究竟咧系咪一啲咁样咁正嘅工作咧，同我哋分享下啦。 有冇 fantasy 啊？你男朋友对你？ 都冇乜噶。 唔系喎，有喎，咁所以先有男朋友啊嘛。 系咪有啊嘛？ 唔系，就系识咗男朋友先发现，原来空姐同真实嘅空姐系相差好远嘅。 应该话系入职咗之后就发现，哦，原来。我哋理想中嘅空姐同現實中嘅空姐係兩回事。 咁、會有啲咩兩回事咧？因為我哋係好明顯係未入職嘅，所以我就一般 fantasy 嘅嘢啦。但實際上 我哋出面睇入去嘅啫。 係，尊重。 咁你出面覺得其實空姐會係一個咩形象呢？其實 靚高啦，同埋可以走嚟飛啦。 其實我哋係苦力嘅行業嚟 嘅， 係苦力做苦力嘅行業。 例如咧，苦力嘅情況係啲咩啦？ 哇，好犀利嘅！我哋 on ground 開始就拎住啲封 box 啊，拎住啲成個嗰啲成個啲 drawer 啊，所有嘢周圍跑，機頭開機尾機咪跑翻去機頭，跑都唔停噶啦已經。 喺你哋上客之前咧，我哋要做好多 ground pack 嘅工作。咁通常我咧就會已經係流曬汗噶啦，女仔咧就化曬妝都開始融妝噶啦，因為咧通常咧你哋上嚟之前咧公司係未開冷氣嘅。咁咧 呢個喺活動嘅你哋做埋啦，即係唔係另外有啲咁嘅。 應該 清潔人， 好啊！真係應該係空少做嘅，我估啦嚇，應該空少。 你話清潔架飛機就唔到我哋做噶啦，咁但係 serve 客嘅 equipment 我哋要預備咯。 哦，即係服務客户嗰扎，所以你話啲耳筒啊嗰扎嘢， 冇錯啦， 唔係你專門就係 準備你 係啦，嗰啲耳筒嗰啲佢哋 唔係有工作人員成 pack 咁擺好曬，等你哋自己去。 個工作人員咪就係 你哋，就係你哋啦，原來 OK， 哇，用人都好盡嗰啲。 咁但係會唔會有好多人即係個落差太大而離開咧，相對 哦有㗎，咁所以嗰啲三年之內一定走㗎啦。咁而三年係個界線，就係因為三年我哋就會 renew contract 咯。咁 renew contract 我哋個人工就一跳幾多錢啊？廿零三十蚊，16%，係啦。咁所以過咗三年就真係唔會走到 嘅。但嗰個純粹當係一個 training 嘅三年啦，同埋一個試用期啊，定點樣？ 就唔係即係講緊而家我哋本公司啦，咁就係三年嘅 contract， 跟住之後 renew 之後就變 permanent staff。 哦，跟住之後轉 perm， 係 OK。咁當然其他航空公司會有唔同啦，就講緊係我哋嘅本公司嘅一個規矩。 但其他航空公司普唔普遍嘅咁樣，即係三年就分水嶺 嘅。 Daniel 講係啦，你 先問你可以問嘅呢個唔緊要，可以講。 唔普遍嘅，其實係啦，即係我做開同佢哋本身係做同一間公司，咁後屘我就做咗幾年之後去咗另一間本地嘅廉航咁樣，咁佢哋就冇呢個三年 renew 呢樣嘢嘅。 甚至有啲外資航空公司，其實佢哋淨係會俾 contract 嘅香，即係俾香港嘅， 即係唔會有 長約， 係唔會有長約。哇！因為其實都除咗我哋所認知嘅國泰啊、廣龍啊、Hong Kong Airline、Hong Kong Express 呢四間喺香港註冊航空公司之外咧，其實好多外國註冊航空公司都會係請以香港為基地嘅空中服務員，或者將香港人請去另外一個國家去做空中服務員都會有，即係大家唔好以為淨係得嗰幾間先有香港人做 crew 嘅，其實有好多間都會有。 係啊，有一啲佢哋要 station 喺 Dubai 嘅，即係佢哋明明香港人，但係佢哋要喺 Dubai 嗰度住喺嗰度生活，咁就只係飛翻香港，跟住又飛翻走咁樣咯。 但係實質聽落又好似唔係太大保障等等事情，但係點解你哋有興趣會做咧？三年都唔走啦，好明顯係。 真實的情況知道了 其實過得很快的那段、個、時間 你會永遠都不知道今天星期幾、啊、今天幾號、啊、 你眨眼就已經原來四年了、啊、 又年尾了聖誕節了 是啊、是我想始終、因為可以周圍飛、啊去很多不同國家、 這個真的是事實 是、啊、這個也是很吸引的地方的、嗯、始終還有、假期是很多啦還有、就會變了、你會在其他工作未必會找到這樣東西所以就會 keep 住一直做 另外都聽不到一個故事就是你們買機票特別便宜 都是的 但你不會因為機票特別便宜做這份工作嗎 不會便宜機票 但是現 在越來越不會 越來越不會 因為廉航嘛但是之前可能譬如剛才你說的九年的 experience 以前是差很遠的嘛可以是 以前我想那一代的空中服務員那個人工真的夠我們去買一層樓但當然那時候樓息都比較低 樓的問題 買一層樓是夠我們吃喝玩樂之後都還有錢剩但是我們這一代的人工就可能真的僅僅夠生活 人不人工降的時候其他成本升了 其他成本即可能是通脹的問題 人工越來越大 因為我們津貼都減了 十幾年 減津貼相比 減津貼比人同埋個人工其實十年來其實都係冇乜點變， 原地踏步啲 個通脹就不斷 是減津貼都好傷嘅喎，因為有好多以前我聽聞就係升多啲，有啲勤工獎啊，住住嗰扎嘢， 甚至同埋嘅講緊係以前咧啟德機場嘅年代咧，係公司係會包來回，我哋係可以免費搭的士。而家咧就冇呢支歌仔唱 嘅，遠咗就 反而冇得 唱。係啦，咁係啦，依家嗰時佢覺得啊，即係做空姐啊，咁你應該係搭的士翻工嘅，你唔可以搭巴士。 啊，係靚靚咁， 即係係靚靚咁樣嘅。 所以以前啲人咧覺得空中服務員係一個好神秘嘅行業，因為你唔會成日喺街度見到佢哋噶嘛。 係，但係而家你周街都見到 佢哋，同埋周街誒逼地鐵啊、搭巴士啊，即係成件事冇咁高格調。 係，真係。沒那麼高格調 對的、啊、這一代的就是這樣說剛才你說你都是會仍然都是希望做這個工作有很多原因是飛是很實在的眼界闊了但是不是真的飛了去那個地方你真的有得閒去做你想做的事呢還是現實跟你當初想進入去的時候 有落差呢 非常之大的落差埋裝嘅時候啲 stay 係比較長啲嘅，咁我媽咪唔使翻工噶嘛，咁所以咧我check 咗 loading， 咦拉 low 喎，就帶我媽咪去，可能飛之前四個鐘問我媽，喂執唔執行李啊，去唔去啊？咁佢就即刻跟我去噶啦， 係 啊，咁我媽跟咗十幾次機，但係近呢一兩年我媽都少咗跟機，因為啲 stay 太短啦，即係 Paris 係四日。是夾埋飛離開香港和回嚟香港的時間， 即係多數我哋喺外地的時間只會有一日，最多是一日半至兩日，最多了已經。咁所以尤其是你飛完十幾個鐘，你去到你已經， 就算去五 day 嗰啲都是我媽就喺飛機度瞓啦，咁我冇得瞓噶嘛，我出到即刻就浮住，好像喪屍咁樣陪佢玩，玩完之後我就回去瞓咯。哦，係啊，但係而家四 day 就唔得啦。 大家咧即係俾呢個沖上雲霄分號， 即係好正常。我哋所認知係咁樣， 即係冇得順便去度假嗰 啲。你中意女仔啊咁樣噶 真係飛去倫敦，你會留成個星期啊；飛羅馬，你可以去埋佛羅倫斯度一個星期，邂逅埋阿陳慧珊咁樣，然後去。 可能廿年前佢哋係有嘅， 係啦，即係岑麗香坐低話：，陣間去到倫敦啊，趕住去睇歌劇之前，仲可以去 shopping 啊，Captain Cool 揸機我一定可以講得切啊！佢有對咁嘅對白，跟住我真係喺電視面前話啦。你晚瞓嘅咩？你飛 唔使瞓嘅咩？做飛嘅係唔會睇沖沖雲霄 㗎，會一路睇一路一路鬧咯，係咯，係 做完之後你話熄電視咧假嘅， 假嘅全部喺北海道唔可能會同阿胡杏兒走去個睇薰衣草啊！北海道係啱啊 ，Crystal 就喺北海道經歷咗一個比較 慘樹， 比較可憐嘅一件事，啱啱喺聖誕節， 我哋滯留咗，唔係叫滯留啊，因為北海道嗰度大風。咁大風雪到其實落唔到機嘅，嗰度係有雪暴警告啊，直頭係。咁其實起飛之前我哋都知㗎啦，咁而我哋亦都知道，前兩日啲機都好似落唔到喎。咁但係咁有機會，始終我冇機會啊，咁都照上啦。跟住去到真係落唔到地啦，跟住我哋就俾人divert 咗過去東京。跟住，但係落到東京之後，我哋又未必一定出到去㗎嘛，因為你都要攞批文啊嗰啲成㗎嘛。咁啲客又唔落得去，跟住佢哋已經喺北海道嗰班機已經係四 個鐘噶啦，跟住你再喺空中上面盤旋多個零鐘，佢哋已經開始好猛整噶啦，再要落到去開門，你又唔俾佢落去，佢更加猛整噶啦。咁所以其實我其實做呢份工之前，我以前份工個老細都有問過你，真係諗住轉工啊？嚇，做飛唔好噶喎、哦，做空姐嘅話等於困獸鬥，你俾人困咗喺架飛機嗰度。你真係死硬嘅喎，跟住逢係發生呢啲事嘅時候，就覺得啊好辛苦啊， 辛苦嚟自於你面對咁多嘅即係乘客嘅情緒， 同埋而家啲人好興咧，佢哋有手機啊嘛，係我哋真係企喺度俾佢，我拍你邊個，我拍你邊個，我拍你邊個，我都冇用㗎，啊你影啦，我補翻妝先啊，係啊，咁只可以承受咯，因為我哋真係冇 further information 咁。我哋都係等嘅啫，你喺度俾人滯留住，咁其實我比你更加早去機場，我比你更加早去預備，你仲要坐喺度睇電視，我係負責 serve 你，係啦，咁你其實 發 我猛整啫，冇辦法。 好多時候好多嘢都係唔關我哋事，我哋都係要 食咯，硬食。 即係飛機行 業啊嘛，你冇計嘅，你就係前線嗰個。 即係冇辦法，係要喐佢哋。但我好想知道咧，尤其是你啲一段時間啦，其實有冇啲唔同咧？即係嗰啲顧客嘅部分，嗰個情緒啊，或者係某啲國家係會有唔同噶嘛？真係可以分享一下。 國家啊，其實我哋咧都每一個人都會有一種特。即係特別嘅喜好，邊一個講？唔喜好 嘛？ 唔喜好，係啊，就可以逐個講講 啦。係啊，你最唔喜好係咩國家，或者最喜好係咩？ Okay. 我最唔喜好嘅國家係我唔中意做印度機嘅，係、okay. 啦，我寧願連續飛五日即日來回，我都唔做印度機，係啦，因為好多原因咯，因為我聽唔到佢哋講咩啊，佢哋成日同我要 beer， 原來我就聽到 milk， 成日要 vodka， 跟住我又聽佢講咩，啲係有啲難去處理佢哋嘅口音咯，但係其實都真係個人偏好嚟嘅啫，呢啲係啊。 我都是其實唔中意做印度機嘅，我諗十個空中服務員有九個半，九點九個都會係啦，都最唔中意做印度機嘅，係啦。咁但係我除咗印度機一定我諗個個都唔中意之外，其實我係幾驚去 serve 香港人嘅，係啦係啦係啦。我如果即係有啲可能有啲同事會話唔中意 serve 大陸中國內地， 係 啦係啦，但係比起中國內地，我會。更加不喜意 serve 香港人咯。 原因是咩？ 原因是因為 大家都知嘅原因。 係咯 大家都明白香港人的特性。 係啦係啦，咁即係各種俾咗錢是皇帝啊，或者是即係佢專係可以，我覺得會係可能專係搞事啊咁樣係啦。反而可能大陸客咧，佢哋只不過係可能佢哋個習慣係冇乜禮貌，佢稱呼你可能係冇乜禮貌， 跟住 係啦，粗聲粗氣係啦，跟住或者要求多啲，咁跟住但係你滿即係佢要咩你俾咗佢，跟住佢就冇嘢噶啦，其實 飛機仲要同你講 thank you 添， 係啦係啦，會講 thank you， 但係香港人反而佢好多都唔會咯， 望住你講嘢㗎， 係啊係 啊，你問佢你想食咩啊，跟住戴住個耳機睇佢電視，唔理你㗎， 係啊係啊。 咁咪真 係 唔食 咯？試過即係可能一上到嚟，咁佢淨係拎住一個膠袋嘅嘢，跟住佢就望住我，幫我買上去啊！咁樣喎，係咪先？跟住可能好中意，可能你行過，跟住佢就會話：喂，衫褲 pair 牌啊！ 屋企家用咁嘅褲 係啦，跟住枕頭啊，唔該都冇過，係啦，跟住隔離嗰啲。係啦，隔離嗰啲話兩個，係啊，跟住再隔離有三個咁樣。 最慘係啲小朋友學啊， 係啦。 跟住你見到真係啊，真係犀利啦啊！係 啊， 我試過俾個客串我咧，佢係講咩咧？咁有兩個客一前一後咁坐，咁兩個同時都撳 call 嚟，即係撳鐘仔，我哋就會過去影嗰啲。咁我喺前面行過兩個影前面嗰個先啦，跟住影前面嗰個時候，後面講：哦，係我嗌你啊！等陣先，小姐前面嗰個都有嗌我。咁我影完之後影佢，你有咩幫到你啊？跟住佢突然之間轉通同我講英文喎，跟住問我你個名，你個名牌喺邊啊？跟住係有啲咩幫到你？冇啊，我想睇翻你嗰個 language requirement 係啲咩？我想知我究竟應該同你講廣東話、英文啊定乜嘢？跟住心諗你成。 成個過程都同我講廣東話同英文啦，你用親點啫？跟住咁我有啲咩可以幫到你啊？我呢幾種語言都 OK 噶。跟住幫我攞兩個枕頭啦、三張被啦嗰啲成成，咁都係啲好正常嘅要求。但我覺得啊，你做咩要咁樣一嚟就起曬槓咧？係啦，我又唔係唔過嚟應你，咁你冇需要咁樣一嚟就打我一拳先噶嘛？ 嗯，因為我成係咯印象當中，我成日覺得啲強國可能我睇報道多，即係啲誒瞓曬地啊、瞓曬爛渣啊嗰啲都會比較多啲。 我覺得依家佢哋會特登去到你個位嗰度幫小朋友去處理大小二便嘅。嗯， 係啊，都試過係突然間有個媽媽咁樣，跟住之後咧叫我即係可能好多人排緊隊去廁所喺飛機，跟住之後咧佢就。叫個小朋友入去我哋嗰個叫廚房嘅範圍啦，跟住之後就叫小朋友喺度屙咯。 即係香港定內地？ 內地， 內地。 跟住我真係喝住佢，跟住之後佢仲要黑我面，即係我唔啱，我唔俾你個小朋友喺我個。位度屙尿喺唔係廁所嗰個係一個， 同埋佢哋好中意一杯嘅嘔吐物交俾我嘅， 同埋一杯暖嘅蘋果汁， 係啊， 暖嘅蘋果汁，暖 get 到係咩？ 先生，這個是什麼來的？ 係啊，你所以佢成日俾你嘅時候，你問啊，是不是嘔吐的？嘔吐的洗手間，洗手間冇俾。 係啊，因為內地因為可能佢即係太寬闊啦個文化嗰部分，即係有時我都有上山區噶嘛，咁佢哋係好山區嘅，即係好坦白講，譬如我曾經試緊機場咧，見到一啲好明顯係可能山區落嚟啲嬸嬸啦，佢望住水龍頭呆咗。因為佢唔知道，即係佢 detect 嗰個嘢係好新嘅啦嘛，我哋覺得好正常啊，係咪先？咁佢哋真係嗰個文化水平可能有落差嘅。但你講到香港人係咁咧，我反而有啲 內地我都即係我都唔中意嘅內地客人。不過內地客人咧，成日同佢講啱鬧得。鬧佢，佢唔會覺得 佢正常噶嘛？平時 即係你鬧，你真係要鬧嘅。你唔因為其實學你話齋，即係可能佢哋文化水平係 個味道，你唔知佢邊度 真係唔知道要咁樣做或者咁樣做係唔啱。跟住你鬧完佢，即係話你做咩唔閂門去廁所啊？或者你做咩唔沖廁啊？即係佢哋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係啦， 你會同佢哋講，佢哋會知。 係啦，即係好多你可以制止佢哋咯。即係大陸人，例如我之前試過可能派餐嘅時候，咁喺嗰個車上邊有好多飲品。咁啲內地人咧係會自己行出嚟拎起啲嘢自己走 咁樣，佢哋好中意嘅掹起，但我哋啲其實擺得好齊嘅嘛。咁但係其他人會諗， 係啦，同埋你佢一個人咁做，佢旁邊啲同胞就一齊衝埋嚟咁做。咁但係我係可以 鎮壓， 即係可以你大聲話佢唔准佢咁做啊， 佢就會唔敢。 係啦，係啦，咁佢就唔敢啊。但係如果你試下咁樣對香港人，咁個後果係點樣咧？ 你唔能夠去教導佢。如果你教導佢嘅時候咧，你佢會覺得 offence 咁咯，即係覺得好，就會跟住佢就會訴諸投訴咁。好多時候 係啊， 係啦，興投訴呢樣嘢。 其實即係講緊頭先阿 Amanda 講啊，即係我做嗰年代咧，新加坡人咧就係會係全世界最。即係我哋都最唔中意嘅 最難伺候， 最難伺候嘅一個人， 極都 跟住咧， 而家吉隆坡贏 啦，幾年之後啱係幾年之後，到而家吉隆坡贏曬，新加坡人全部收斂曬，唔知係咪佢哋國家 好似話佢哋政府講咗啲嘢，叫佢哋旅行嘅時候要 behave 係啊。咁而家馬來西亞即係吉隆坡啦，嚇 Crystal 話齋就已經成為取代新加坡，跟住再馬來西亞之後咧，到近呢幾年 香港 就跑贏，開始就 跑贏， 有少少接近即係十年前新加坡。嗰啲人嘅態度，我覺得啦。 其實香港人真的很恐怖啊！ 係啊，咁 好恐怖啦，同客都要鬥氣㗎。我 係啊， 玩夜晚機咧去韓國嘅，咁你去得韓國都玩嘅啦，同埋好麗咯。咁其實你亂坐兩個人坐四個位都得嘅，咁咧就。有個客人就瞓咗覺，咁佢 DM 嚟嘅，咁佢上個機就話： DM 即係尊貴啲嘅會員， 係啦 ，frequent traveller 啦。 咁佢即係係我哋公司嘅 valuable customer 啦，咁我哋都要非常之 respect 佢咁樣，係啦。咁佢就話：我上機咧就唔飲唔食，你俾支水我啦。咁好啦，咁我哋做咗今日唔搞佢咯咁樣。點知咧佢就教低咗張凳嚟瞓覺。咁後面嗰個人就非常之不滿啦，佢同我哋投訴完之後，我哋就話：哦，其實咧間班機仲有咁多位，不如調一調位啊！如果你唔介意，或者同你老婆其實坐後一行都有四個人都四個位坐，都係兩個人坐啫喎，點解要我調啊？叫佢調，都唔知佢全程機喺度擁前面個凳，但前面個 TM 又真係鬥氣喎，擁咗佢三個鐘，繼續喺度。咁佢就咁佢 他們有沒有再跟我們投訴，那你們兩個自己慢慢玩， 是啊， 很特別的， 而且有足夠的位置讓他分開了， 他們其實可以自己搞 定，很悶啊，飛機上沒有東西好玩啊， 是啊，他們會知道你有什麼是沒有的，他就會專門要那樣東西，例如你派餐的時候， 你沒有雞飯啊？ 是啦， 我一定要吃雞飯， 因為我們有時可能某一個choice是差不多不夠了，咁可能會有啲平啲，即係可能講嘅時候會講得 將佢排第二或者第三先講， 係啦，或者將嗰啲有 choice 嗰啲會 講得 詳細 啲， 係啦。咁咧其實香港人又好叻嘅喎，識聽嘅喎，跟住咧佢會等你講完曬之後，哦跟住就會同你講話要。就聽得出你就嚟冇嗰個，係啦，然之後佢可能佢個朋友或者佢女朋友坐喺旁邊， 又係咁啦， 幫佢嗌埋咯。 唔係，係啦，佢我試過嗰個女朋友已經係想嗌，即係我講得靚啲嗰個，即係多 choice 嗰個噶啦。但係男朋友話唔好，要嗰、那個即係另外唔夠 choice 嗰、那個咁樣咯。係啦，會專登 嘅。可能好食啲俾人要曬，咁所以整翻就唔係好嘢。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好咁諗。 即係我哋 sell 嘅 technique 通常即係我哋通常會講個即係個肉啦，即係雞啊、魚或者牛，跟住講個 sauce 啦，咩汁配白飯或者蔬菜。咁啊，通常如果你知道雞飯excuse me 雞飯唔夠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講同埋魚飯咁先算啦。啊，今日我哋有日式照燒汁魚配呢個日式米嘅飯，同埋呢個日本嘅蔬菜或者雞肉飯。你要 唔係 跟住你講我聽到之後就會， 跟住佢話 我要雞肉飯 啦，嚇人憎嘅， 真 係盡力即係揸都揸唔到個魚飯出嚟。 好明顯係因為排前邊冇 嚟。唔係啊，而家開始有啲同事點樣 sell 咧？就話我哋今日咧有一個嘅 pasta， 另外咧係一個嚟自中國出產嘅雞肉飯。 咁開始有 啲嚇你啊！ 或者反翻轉，另外會同佢講嗰個係日式嘅牛肉飯咁樣，跟住咧通常香港人就會中意日式咁樣， 聽到 日本， 係 啦， 日 式嘅咁樣， 泰式豬雞肉飯， 同埋外國人聽到中式嘅就好中意嘅，中式咁樣 OK， 係咯係咯 係咯。但係我真係估唔到點解會即係咁樣去鬥氣，我真係有啲奇怪喎。 係啊， 香港人其實個 behavior 都好得意㗎。係 啊， 唔知點解咧，一對 couple 上飛機啦，個女仔就係啞嘅，通常都 係啊係啊， 即係同個 啞啦， 即係隔離講。 今日我哋有日式魚肉飯同埋有個牛肉配馬鈴薯，請問想食咩啊？ 牛肉馬鈴薯， 好似 兩個， 兩個哦，冇問題。咁請問先生小姐想飲咩㗎？ 一杯蘋果汁，一杯橙汁。 啊好啊，冇問題。 唔好望佢啫。 係啦， 跟住 仲遞俾你嘅， 你做咩望住佢啊？ 仲遞咧咩？遞俾佢嘅時候，跟住啊，得啦，我攞得噶啦，唔好掂，唔好掂我女朋友。 我有個朋友，咁咧我哋就想 J Cars 幫手，咁佢就俾人投訴，投訴落翻嚟，即係話，你做咩咁嘅樣啊？佢就話佢俾人投訴，佢話投訴啲咩啊？係 咯， 就係。有位女士投訴佢話佢誘惑佢阿哥，咁佢就心諗：如果佢係佢老婆， 點又明啊 ？OK 嘅， 佢有著衫嘅。 因為咧，我哋啲樓，我哋公司嘅制服咧，啲樓就比較有少少問題， 同埋我哋制服係的確比較修身少少嘅， 係比較短身少少。 佢係香港人， 香港人嚟嘅。 咁佢瞓到啊！嗰啲就話即係笠曬頭嗰啲就話啫。 咩？跟住佢就話：你知唔知我阿哥個老婆咧好後生同好靚噶？你做咩咁樣誘惑我阿哥？跟住我哋繼續 嚇好啊！ 咁好彩我哋嗰日嘅老總就 support 嘅，就話 老總即係經理， 係基層經理。人哋打開粒樓你就要睇嘅咩？咁如果個男人冇拉褲鏈嘅話，你咪入去真係睇啊！ 即係處理咗嘅。 但係佢係有投訴嘅，之後 都有入市嗰啲啦，冇辦法。 係因為佢 official 投訴你都要處理嘅嘛。 係啊。 引誘啊！ 同埋有啲客好得意嘅，我試過嗰個就內地客嚟嘅，係啦，咁A 位 B 位坐埋一齊，咁B 位食特別餐，咁特別有 order 特別餐嘅，我就預先派咗先嘅。咁當我派餐，當我去正常餐去 A 位嘅時候，我俾 A 位鬧咯，你做乜歧視我啊？做咩要佢食先？我冇得食先啊！ 都係啊，大陸人好驚人。 係啊，跟住我冇種族歧視你，又或者上機嘅時候問我點解啲鬼嘅可以坐前面，點解外國人可以坐前面，我要坐後面啊？因為你買飛先，因為地勤 check in 先咯。 我覺得飛機上面都見到香港嘅男仔一種好特別嘅 behavior， 就係佢哋比較弱。 少少。即係 少少點解咧？ 即係啲 overhead compartment 打唔開啊，啲台打唔開啊，明明兩個壯漢，但係唔知乜上個飛機可能離地 嗰啲嘢啦， 離地咗啊，個腦漏咗喺個機場度， 即係超人遇到黑嘅時候就謝咗， 要用少少力嘅，係 啊，唔係佢成日叫我拉佢落嚟，哇，好大力嘅你嘅， 但係其實佢係著住背心仔嗰啲壯漢嚟嘅喎，先生其實真係俾少少力㗎。唔得喎，先生再俾多少少力啊！啱啱食完飛機餐噶嘛， 你我諗起你嗰個學生咧，個水波喺個爐上面煲嗰只咧， 但 係 嗰啲完全唔 係 嗰回事喎，佢直頭連力都冇咗喎，係。 係個， 佢哋覺得 係 click click， 你就要跌落嚟咯。 係啊 ，click click 又有咩氣流 咁 算 啊？ 佢嗰樣嘢嘅認知 common sense， 佢覺得係好自動，係 咪佢 會跌落嚟嗰啲 拆爛你嘅飛機？ 唔 係 㗎，正常啊，真係有人拆爛我哋架飛機 啊！嗱，有啊，係啊， 真 係有。 早 排 有架機 係 啦，嗰個明明 係拆爛咗。 明明是不拉得下来的啊，他整个掹了下来的。 哎 呀，我们 走了反而不够力，但不应该可以拉得下来。 是啊， 很奇妙的。其实 Queenie 说得啱的，是很多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上了机之后会突然间没有 common sense 的。他们连我们的最后的座位那里有一个很小的叫 Dog House 的东西。那我就见过 Dog House 后面其实就是厕所来的。那我见到有位大陆客，那我们就飞着罗马的。他就在拉那个，我就说先生什么可以帮你吗？我想要尿尿。嗯，你首先在这边，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告诉我，这个是我们放东西的。你想在这里脱裤子吗？整个走廊就大家坐在度。跟住我话，如果你是最后这排的乘客，你都不想坐这里吧？佢话，哎，没关系，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 不介意啊，你不介意，介意啊， 好得意嗰啲 系啊，又或者系你拎齐成盘 drinks 出去啦，有可乐、橙汁、苹果汁水，跟住佢会问你，橙色呢杯咩嚟噶？ 系啊， 我好重噶，十几杯嘢饮。 同埋尤其是我哋去呢個 service 咧，通常都係瞓醒一覺之後嘅。咁我哋攞住一出已經好重噶啦，佢哋會咁樣手指插入啲 juice 裏邊噶，跟住你 咁樣嘅， 係啊，咁樣 攞個杯定係咩？ 唔係 嘅，佢哋啱啱瞓醒啊嘛，瞓啱啱瞓醒， 洗手 係啦，都唔係好有知覺嗰啲咧，咁。跟住我哋，佢攞翻出嚟，又識攞第二杯嘅喎， 咁個杯點咧？ 唔好意思啦， 佢自己杯就唔係咁嘅，係咁樣嘅。 係 啊，係啊，但係啲客好得意㗎，係啊， 我哋會盡量 keep 住佢咯。咁又學住，唔得唔得，嗰杯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咁樣。 即係講起洗手間咧，即係 dog house 誇張啲，但係通常佢哋會誤會咗個 clock room 啊，個 clock closet 啊， 即係掛衫嗰個， 係啊，成日喺度 成日喺度開 企 度就諗住嗰個係， 以為嗰個係洗手間，即係有門就開。 香港人都會啊。我上次飛 Toronto 啊，佢就話我搭咗你哋國泰幾廿年啦，你哋國泰從來 service 冇咁差過，點解你哋嘅 service 咁差？佢話：啊，阿先生咩幫到你啊？你廁所都門都開唔到啊！阿先生係邊一間廁所門啊？幫你啊咁樣，會唔會係有人啊咁樣？跟住答阿先生，其實呢一個係我哋嘅衣櫃嚟嘅， 衣櫃嚟嘅， 你睇上嚟廁所，咁即係衣櫃嚟㗎，唔好意思， 真 係 老 咁老啊，大佬。 同埋佢係好惡咁樣拍曬台嗰啲咁樣㗎。 係啊，係啊，有啲係啦，我埋翻少少，大家聽到你講嘅嘢 OK 嘅，係 咪啲人一上咗天空就會 shock 㗎啦？ 繼續 唔知啊，我哋都好想知啊，其實都好想知， 唔係因為係 即係同埋通常咧，飛機到廁所門，我唔知有冇留意咧，係咁樣接埋嗰只啊嘛，咁係其實你要推一推， 我係咁樣推㗎嘛， 跟住咧啲人都 拱門㗎， 永遠都係企喺門口摸啦摸啦，跟住將個煙灰缸拉個煙灰缸啦，拉跟住我話推，跟住又推，跟住佢就。繼續拉，跟住我 推， 跟住 喺側邊推咯， 係啦。 同埋你嗰啲，佢係咪推唔識咧？我哋推推 推推，跟住跟住佢係啦。然後咧，跟住佢哋個 大人生仔嘅， 生 仔， 但係佢哋就繼續拉拉拉，跟住我就推啊，跟住就拉，跟住佢又繼續拉咁樣。 有時咧，拎住嘢好猛，教極都唔 好猛啊！跟住一手推我推啊，唔係拉咁啊。 你哋會首先會口講， 你忍住笑先嘅佢會係， 我冇忍住，我只係不斷推，跟住佢就拉，跟住我推，跟住佢繼續拉，跟住之後， 佢哋最後之後困住咗喺廁所裏面， 或者困住咗喺廁所， 廁所出嚟就拉，跟住佢哋就推，真係唔知點解。 通常啲係印尼籍嘅，印尼嗰啲婆婆咧，佢哋真係唔識啊嘛。 咁嗰啲 人就唔怪佢啊，老人家 就真係同我哋講話，有人混咗廁所啊，跟住話嚇有人混咗廁所，跟住我哋成班人即刻跑去廁所。哦，其實佢本身咧入去廁所本身都冇鎖門㗎啦，即係都唔識鎖門㗎啦。咁但係出邊啲人又唔識開門，裏邊嗰人又唔識出嚟，咁 係推就拉。 就成日行過嘅時候，聽到裏面拍緊門， 拉唔到咪試下推咯，推唔到咪試下拉咯，就咁簡單。 拉佢就 係咯，真係好神。 會突然之間冇曬呢啲基本常識㗎。係 好似廁所裏邊得兩粒掣啫嘛，一個 call light， 一個 一個 沖 廁， 都會搞錯。 永遠都係咁嘅 call light 㗎，跟住我哋就係好慌嘅，掉低曬所有衝過去救佢，跟住 咩事啊？跟住 因為我哋公司都好緊張 call light 呢件事嘅，咁。我哋就即係通常我哋briefing 嘅時候就同你講話，哦，如果有 call 咧嘅話咧，就唔一定係 service 嘅嚟噶，可能會係 emergency 嘅嘢，咁你哋即刻應啊咁樣。咁所以廁所如果有 call 咧，我即刻跑過去啦，大家就有咩事啊，先生？有咩事啊？幫到你啊？咁樣 即係真係好少話係唔舒服暈。 係啊，跟住重咗佢嘅負擔好緊要喎。 冇辦法，乘客如果係咁 irrational 嘅，你可能 predict 過呢下嘢。 咁事實上坐飛機前你唔會上堂噶嘛，我唔會咧即係認清楚廁所喺邊度咩成 suppose 你係經常去， 但係常理嚟嘅啫，道門唔係推拉噶啦， 即係你可以話佢啲門好大好小，係有啲門係接，你可能唔係太過純熟，但你企喺度望一望，再 觀察 下，根據你好指示好清楚噶嘛啲指示，跟住做應該係得噶嘛。 佢哋上去就冇觀察力噶啦， 係咯，奇怪 啊！同埋佢哋好中意咧，turbulence 都好緊要啦，氣流到我哋都要坐低啦，佢哋仲企起身噶喎， 企到， 仲排緊隊去廁所噶喎。 好似剛常識呢件事 ，overhead 你好明顯係行李櫃係擺行李噶啦。咁我試過印度機。 好 得到， 好嘢，擺咗個 BB 上去， 係啊，瞓到半路佢先走嚟問我攞煎喎。咁你通常你岸關已經派曬煎噶啦嘛，瞓瞓下你話啊係咪凍咧？咁樣但係佢問我攞好多張煎，好多枕頭，咁我哋就咧。咦，發生咩事呢？咁我哋出去裝一下啦。原來佢就將所有嘅行李就擺咗喺個走廊嗰度，就將個 B B 擺咗上去咯。咁就攞啲枕頭啊、被啊，就包住個 B B 咯。 即係覺得嗰個地方係會舒服同 安全 啲嘅咩？ 係啊。 但係 suppose 我想問佢有冇刪翻佢？ 係啊，刪埋佢。唔驚就碌落嚟， 有手尾刪翻佢先。 全嘅，但係冇噶嘛， 係咯 ，exactly， 呢個常識呢件事噶啦， 冇 common sense 啊，係啊，唔知點解㗎， 係離曬地咯， 冇命案就真係幾好啊，大佬，你即 係暫時都未有， 係咪命案？你哋救咗。你哋好即係發生咗，發現咗，你梗係叫拎翻 B B 落嚟啦 ，suppose 即刻鬧佢。 但我又聽講咧，有啲呢啲咁嘅 case 咧，可能其實嗰個家長唔係佢哋嘅阿爸阿媽嚟嘅，係可能 尤其是美國嘅， 係啦，係嗰啲帶佢去美國賣嘅，係咪？ 帶個美國賣， 哇！ 冇 㗎，唔係啊，我係聽過話， 係啦，可能屋企人喺嗰邊，跟住就揾一個。 親戚 或者唔識嘅朋友將個小朋友帶過去， 托運啊差唔多， 即係當佢係貨咯。咁就合理，咁 一年有幾個月都有好多呢啲㗎。係 啊，同埋佢哋 多數都好多㗎。 好，佢哋對啲小朋友真係好衰嘅，其實 可能一個中年女人帶兩三個 B B 嗰啲咁樣。 係啊，但係點解要十月咧？我想知道。 唔知啊，係 有開學開咗啦， 好常識㗎嘛。 講緊即係通常係啲父母係移民咗去美國，即係後生嘅一輩。即係生咗之後，可能就揾人攞翻去鄉下、大陸鄉下俾阿爺阿嫲抽，抽完之後咧，跟住又揾人帶翻嚟美國咁樣，因為即係可能阿爺阿嫲喺國內出唔到境咁樣啦，咁啊即係個 B 佢又想即係睇下自己個孫啊咁樣，咁佢又唔可以喺美國翻嚟啊咁樣，咁都 即係人肉托運 係啦，好興嘅， 所以佢係一個貨咯。 係啊， 咁我呢個 sense 我覺得真係似正常，因為正常父母如果自己有 take care 啲小朋友，你攬都攬唔切啦，點解會？ 係啦，甚至其實好多時係揾一個男人去帶個 B 翻嚟，即係個男人都係幫人帶個 B， 咁男人更加唔識湊 啦。 咁啊，跟住攞住個奶樽同我哋講：，可唔可以幫我開啲奶？我唔識開嘅咁啊。個心諗，我又覺得我會識開咩？我又生個仔。 咁你有冇 training for 呢啲嘢先？即係有冇 for 沖奶真係 沖奶 真係冇。 但係我哋會有基本常識咯。我哋會問佢：你啲熱水要去到邊？呢個温度啱 係啦，即係你話俾我聽熱水去到幾多好？但係你叫我開奶咧，真係～ 即係我真係唔識開 ，sorry。 佢真係當我哋萬能㗎喎。 係啊，我哋上到去其實係，我哋成日都話啦，啲人成日問我，喂，其實你空姐做啲咩？跟住其實你唔好成日覺得我哋就係 serve 餐，我哋除咗侍應之外，我哋其實係消防員，我哋其實係救護員，係警察，乜都係我哋。 保安去做， 係啊， 我哋有手扣嘅，其實好多人係啦， 但 係 有一樣嘢 ，Marshall 先有啊嘛，你都要。 唔係，我哋有㗎，收埋一個手扣喺飛機，如果真係有啲咩 飲發酒癲嘅呢一時間。 係啦，我哋 網上有啦呢個， 係啊， 我哋都要學少少嗰啲技巧嘅， 即係某一間講係你有學呢個泳衝啊，係冇噶嘛， 我哋就冇嘅，不過我哋有學點樣即係四五個人去制服一個人嘅技巧。 但係有一樣嘢就即係唔好當我哋係孤立咯，特別係女仔，因為好多人上到機即係好多 人上去啊， 係個 concept 仲係咧行李夾係要空姐擺嘅，咁但係其實其實 都係個女仔， 我覺得你係老弱傷殘，或者真係唔夠高，我幫你協助你擺 OK， 但係你唔擺得上嚟，幫我放上去。 男嘅都係咁， 係男嘅都會叫女仔擺， 尤其是香港啊， 尤其是 因為 suppose gentleman 風咯，有陣時譬如可能你自己朋友都好，啲男仔要幫我哋自己 friend 擺上去嘅，就 suppose 唔會搞住即係女仔啦，咁。我的概念話 gentleman 風度正常係 suppose 有嘅，但係原來落香港男士仲多差啲。 我覺得世界上最 gentleman 嘅係咪菲律賓嘅男人呢？ 可能 其實居然 佢哋真會幫你做， 係啊，外國人或者菲律賓， 你幫我收收個行李櫃啊，咁佢會好主動地幫曬石辣嘅行李櫃。 係啊，同埋講真，香港男 友就大家一齊幫佢收收收收收咁樣咯。 我試過有個香港男女啦，跟住情侶上到嚟，跟住佢自己個位上面個 office compartment 已經俾人擺咗嘢，但係對面係空嘅喎，跟住望住。跟住指住我，同我講：你幫我叫你搬翻曬啲嘢過去，呢個我嘅。係， 咁其實冇呢個咁樣 冇嘅，其實真要教育下大家。 係啊， 行李櫃係冇劃位嘅。 係啦，同埋講真，你個男人嚟嘅，你自己唔出聲，你做咩劃位？ 好奇怪咯，就照嘅香港係多咗人搭飛機噶嘛。 係。 有經驗的話，冇理由仲會咁冇 common sense 喎，照計。 都話冇 common sense 嘅飛機上面， 飛機上面突然之間冇曬㗎。係 越嚟越冇嘅喎，以前都係啊嗱。其中一個講法就係，因為以前搭飛機相對叫高貴活動，你自己係會嘔咩呢樣嘢噶嘛？ 咁冇失禮啊，點點噶嘛？ 惡劣都話上緊飛機， 依家要搭咩噶嘛？搭巴士咁樣噶嘛？即係我啲朋友話我翻屋企啦，屋企譬如日本咯，即 係而家又廉太 平啊嘛，係啊，咁你經常都有嘅時候係 唔會話因為廉航而令到嗰啲人嘅文化低咗噶嘛？ 但係其實有一樣應該係咁樣講啦，可能係有好多時候當佢哋搭廉，我聽其他做其他航空公司嘅朋友同我講翻，其實啲乘客去到佢哋航空公司係 behave 好多嘅喎， 係 啊， 佢哋會。 貴啲，因為嗰啲機票。 可能係 我哋啲機票貴啲。 我哋貴啲。 所以 即係佢覺得要使你做嘢。 係啦。 咪廉航有一個潛規，唔係潛規，就明規則就話，你要我做嘢收錢咯。 係啦， 花生啊，收錢咯。 唔喐嘅， 唔敢喐嘅。 係啦，係啦。咁但係上到我哋度就 我都想講 即係 Daniel 可以講一講。 係，即係我之前做廉航就係我話喺佢哋。大公司的時候最怕 serve 是香港人，但是去到廉航的時候我其實最喜歡 serve 就是最喜歡見到整架機都是香港人，因為全部都是很靜的，不會出聲的， 自己搞定，或者是或者很清楚自己， 是的， 他很清楚自己做任何事都要付錢，所以他們不會做， 是的，還有他們會突然間會很有禮貌的，即是我可能我站在廁所門口等他們上來上客，我剛剛站在廁所門口，有些乘客需要去廁所，咁佢行到埋嚟，咁我即係我會幫佢開一開門咁樣，跟住佢哋會好有禮貌，唔該曬，唔該曬咁樣，係突然間係 又驚佢收錢， 係 我唔知點解收錢，開門收錢， 即係錢咁緊要，成個人嘅 sense 唔係好明。即係嗱，廉航嗰個可以想象恐懼心理啊，你都可以話係啊， 恐懼心理， 即係冇理由話俾咗錢就當大曬咁。香港人係講嘅， 真係㗎，同埋佢哋有種文化，曾經又係試過，又係真人真事，呢個我嘅。跟住佢問我攞mixer 同 metal mixer， 即係Virgin Mary。咁我哋其實有一罐罐 mixer 嘅，咁但係每一架機每一個廚房都唔多。佢一上嚟已經飲咗個四杯啦。跟住佢再問我攞嘅時候，我話唔好意思啊，先生，我哋後面冇曬啊，要嘅話要去前面幫你攞。不過前面business class service 仲開始緊啦，可能要一陣間先幫到你。跟住佢第一句答埋嚟，你知唔知我係邊個？跟住我即刻驚啊！ 你是誰啊？跟住我即刻翻去抄紙啦，大佬睇 information 啦。跟住哦 ，green card 啊，係啦、因為我哋公司嘅 入門級嘅會員啦，係啦、嗯，基本上好似申請張 Asian Miles 再搭多兩次就已經係噶啦，係啊，跟住就咁樣，係哦， 即係佢覺得。我就是 是 privilege 嚟嘅，可能覺得搭我哋公司， 我都係前排都係親身經歷啊！有個明星搭我哋飛機嘅 J class， 咁佢係一個 LV 嘅夾嚟嘅，咁 LV 手袋本身比較重嘅啦，唔載嘢，啲女士應該會知道噶啦。咁我哋公司就唔suggest 我哋幫啲客擺行李，我話啊、哦、小姐係咪好重啊？不如我俾啲袋你，你分開裏邊個重量啦，之後擺上去。佢話唔使啦，我授權俾你擺上去。 多謝 ，thank you， 係啦。 其實呢件事好少發生在我身上，因為我本人是比較矮小的，我160都未到嘅，都比較少客會主動去找我擺行李嘅，係啦。咁但係嗰位明星都比較高嘅，係啦，咁佢就找我去擺行李，係咯。 佢即係我諗係咪嗰種消費心態？我消費咗你嘅成個 whole package， 我係一個完全攤住人都，你都要招呼到我落機都仲得嘅。 同埋我哋公司可能啲廣告都好似賣呢一樣嘢， 有啲唔到。 係啊， 我曾經聽過喺印度我哋公司賣嘅 All You Can Eat and Drink， 係 啊， 咁所以其中一個我哋唔係咁中意做印度機原因係佢真係可以飲曬成架車所有嘢。 係啊， 印度係 每班機都 每班機個我哋個廚房最少有。八支威士忌飲曬， 但係連嗰啲老到咧，即係唔係好行得喐嘅婆婆要坐輪椅，婆婆佢都會飲威士忌噶。 係啊， 已經慣咗佢嘅文化，但係上嚟哇唔飲唔得啦。 Exactly， 係啦，因為呢個係我哋國泰喺印度嘅廣告嘅 selling point。 咁 message 好錯啦， 咁所以佢哋上嚟一定要做曬你所有嘅嘢。 係咯， 咁派曬咪算咯，我冇得俾你。 其實不嬲都係可以嘅，係 但係問題啦，正如 你強調咗呢樣嘢傻咯，大佬。 其實等於食自助餐一樣啫嘛，即係你可能你第一次去吃你什麼都要數的，哇整盤的都這麼上下，你有經驗或者你的人成長了，你會知道你不是個胃我來撐到即食不到之後兩日的東西的嘛， 那叫層次低少，就是香港的古怪嘛，你多了這麼多機會吃，唯一的可能性好像他們說的，可能自從有廉航對比之後呢，他覺得給錢就大了個 premium， 少少錢多了你說 premium 什麼都包嘛， 但也不是你作為一個人，他們都是人來的嘛，一個女仔嚟噶嘛，即係男仔，即係你明唔明啊？ 其實係男嘅， 所以我唔 係 好明嘅。 我哋真係係喎， 係個社會進化咁快，我而家都 冇 touch 嘅啫。即係你純粹人一個人啫，佢就算你 serve 你都好，其實你係你自己個人嘅價值，或者你自己個品牌問題啫。你講真衰啲，你都會講噶嘛 ，artist 你都會講噶嘛。你其實你做翻你自己，任何你尊重，其實大家都舒服啫嘛，尊重唔同人。 佢個同理心好低 嘅，係啊。 有時我哋手揸住好多個 tray 咧， 掉咗落嚟啊！ 係啦，再擺嘢上嚟，跟住等一陣，我哋做咩嘢 ？App two 都有 㗎，得 都係內地同胞， 內地同胞， 嗰啲唔同啊， 但係你揸住好多 tray 啊，香港人小朋友佢哋想快啲收，唔理你㗎啦， 唔理你啊，擺落嚟啊，又或者你已經兩手都係嘢㗎啦。佢都仲要掉咗落嚟呢度，係啊！佢哋知你根本 handle 唔到噶，或者佢哋唔知啦 ，OK？ 或者佢 可能唔知嘅，係 啊！佢哋唔體諒咯， 因為同理心都幾重要，因為佢 feel 唔到你有重量咯。佢 feel 唔到你係會冧咯， 係啊，同埋有時佢哋可能都幾自私咯，即係唔會考慮其他乘客，即係例如我試過係佢有兩個男士擺咗一個好細嘅背囊，佢哋自己嘅背囊擺咗喺個上邊行李櫃，咁其實仲有好多空位係可以俾其他人擺嘢，跟佢哋係壓咗好多位，即係好細嘅背囊，但係跟住之後有啲其他乘客上嚟啦，咁佢哋拎住個可能係幾大嘅夾，咁跟住前後左右全部都敷曬㗎啦，剩翻佢哋其實佢哋嗰個細背囊可以攝棟高或者攝喺另外一邊，咁跟住就空個位出嚟，係啦，跟住咁就我就問嗰兩位男士，我話介唔介意將個我幫你，直情係我幫埋佢擺個將個袋擺喺另外行李櫃空啲位出嚟，跟住佢哋兩個只係話我介意喎咁樣， 仔嚟喎， 好 仔嚟㗎，係啊，我介意喎。 飛機上面都唔關男同女事 嘅，都係咁 即係鬧翻聲勢，即係男咧 ，suppose 你體力上面可能幫下手 ，gentleman 下，咁點解我成日問男同女嘅分別？ 同埋佢好大聲，即係前後左右都聽住佢哋兩個咁樣講，咁係啦，咁即係你自己都會覺得樣衰咁啊，講得難聽。 聽啲係咪先？你會唔會咁好意思話我介意？但係明明你嗰個袋就好細，可以我幫你擺去第二度，咁你空好大個位出嚟俾人帶嘢啦咁樣。 或者佢可能唔係話我介意，話貴嘢嚟㗎，有 電腦 㗎，有電腦㗎嗰啲。 嗯、 我聽過一個笑話，就是話、即可能因為女士啦，好名貴嘅一個袋，咁我哋一係就擺喺地下，一擺上啦。咁、你唔可以攬住嘅。咁 呢個安全嘅原因啦。 係啦，跟住我哋就話所以可唔可以幫你擺個袋上去？跟住佢話小心啲啊，個袋好貴嘅，你成個月亮都買唔起啊。跟住咧，嗰位同事亦都好神級咁回應。哦、我知道這個袋很貴，因為我一個一模一樣。 即如果它真的貴就說，即我上次那個是 Coach 來的。 Coach 來 的也有幾個。 那對它來說已經很貴了。 可能 即係滴滴滴滴汗啊！因為你咁樣， 即係我哋有陣時都要好EQ 好啦，即係個轉數高，可以同佢哋回應到咁樣。即係你即係最怕就係俾佢哋窒到你口啞咗，嗰下你回應唔到， 即 係 説話技巧， 你就輸了啦，係啦。 得， 同埋你要點樣令到佢又好受，又唔覺你串緊佢？ 冇錯啦， 好緊要。我哋呢份工所有嘅人，我都覺得係我哋識做戲嘅， 係啊係啊。 我哋個樣同我哋心入面諗緊嗰啲嘢完全唔一樣， 跟住一擰住面個客走咗，就即刻反眼。 係啦， 變臉技巧係好犀利，好似四川嗰啲，一擰住面即刻黑面，即刻有人叫你一擰住面即刻，嘿，有咩幫到你啊？ 上身， 上身 係 啊， 因為冇辦法，因為我諗可能好多人 對人服務啊嘛，係咁。 一來啦，二嚟好多人坐飛機可能即都相對冇即係搭巴士咁多啦，即係可能佢上到去嘅時間裏邊，樣樣嘢都可能新，但係你成日都係咁嘅啦，好慣，即係被訓練地你要處理啲咁嘅事情，又真係要好高能耐先得。如果唔係真係搞唔掂， 即係正常啲話咧，好多就 common sense 啫嘛。 係啊，都係你嗰個學生咁好想超 嗰個小朋友另計啊，你真係未見過 嘛。因為我估就頭先都唔同國籍，有唔同嘅文化水平，或者可能佢哋有啲人出國，都仲有啲人出國係好大件事嘅，即係佢哋唔了解。但係你唔識，你可以有禮貌噶嘛。係 咯， 係啦，即係唔好意思，我即係我唔識出翻去，我唔識入廁所啊咁，你都仲可以問。或者可能你見到你哋即辛苦啲，問多句，我諗你會好受啲嘅。 係、啊，即係其實有啲客真係會關顧我哋感受啊！即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出咗架車，一架餐車，其實我哋啲車係200多磅嘅可以。跟住、當我推咗出去嘅時候，跟住後面啲客誒、我要去廁所啦， 好拉 佢嚟， 係啦， 真係差差咁樣前後十幾次嘅排一個餐，跟住甚至乎我推到中間嘅時候，跟住前面我食完啦，撳鐘眼我收嘢，我後面未派完，又或者前面又話我想食多個，我都未派完咁樣。呢啲但如果個客其實你出嚟唔緊要，佢同我唔好意思，我真係好需要去廁所啊。你真係你好禮貌少少，我就會好受好多。 係啊，其實真係好禮貌少少就會好受好多，即係我都唔介意。 我唔介意㗎，其實 要10個枕頭或者20張毛巾或者要曬所有 pair 牌咁樣，但係你 common sense 問題喺一個咁密閉嘅空間裏邊啦，唔係話。你是不是服務員先算？你只作為一個乘客，在一個密閉空間裏面，你同隔離嗰個你都不想想咁多阻滯啫，係嘛？ 係，同埋即係我喺度諗，我令到他哋不高興，我都不會好受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他哋唔夠專業㗎， 冇人出氣袋嚟㗎， 咁就 會鬧交。 唔係啲嘢食加啲嘢落去，我都大件事啦。你哋唔會做，係咪先？佢 serve 我，冇理由真係激嬲過。餵嘢俾我食嘅人噶嘛，大佬，咁呢個我諗都係其中一個可能，即係 common sense 或者可能同理心。 我要開翻班教人搭飛機。 係咯，我真係覺得以為內地咪講緊話有。 但係嗰個 contrast 就係話廉航翻嘅態度好。 嗱，我反而我咁估，即係佢啲廉航嘅有幾類人，一係咧就係嗰啲即係為咗 feel 或者為咗探索呢個世界，即係好冇所謂。咁嗰啲人可能對人啊嗰啲嘅感受會深啲嘅。係，我估。咁另外就係話，咁佢哋都廉航得，佢即係可能佢都唔係俾人 serve 慣。 嗯。 所以他亦都好慣自己嚟，咁佢都同我個猜測咁，係 我都贊成嘅，我都贊成。同埋可能而家其實喺香港廉航可能即係興起都係近呢一兩年嘅事。咁我覺得可能係有好多好多搭廉航嘅乘客，其實佢哋係唔係成日去旅行嘅，可能好少搭飛機嘅，係有咗廉航有咗咁平嘅機票之後，先至多個機會出去旅行。咁佢哋可能。 即係好多規飛機上面嘅規矩，佢哋唔清楚，反而佢哋驚啊！即係佢哋上到機會啊，咁樣我唔知得唔得嘅咧？唔知咁樣啱唔啱嘅咧？佢哋反而仲驚，咁所以佢就唔敢唔夠膽亂嚟，反而可能搭大公司嗰啲，佢哋係成日去旅行嘅，因為可能即係有少少錢，唔係，sorry，係有錢啦，少少係有錢啦， 綠卡啫喎，大佬， 係啦，咁嚟㗎去，咁跟住就即係知道咗你哋規矩，知道咗邊啲係佢哋可以 恰得嘅， 咁佢哋就去到好盡啦咁啦， 即係知道自己可以要求。 係啦，反而搭廉航嗰啲，佢哋就即係你唔熟悉嗰個環境，就反而驚，就反而會 behave 少少 自己。或者你熟悉嗰啲，知道廉航係乜都冇嘅，咁即係我問都係多餘㗎啦。 嗯， 即係都知道自己可能俾咗幾十蚊買張機票，同可能隔離公司要幾千蚊買個機票，咁即係得到嘅嘢唔同咁樣咯，可能。 即係施工長，我諗其實呢個都幾得意嘅情況，即係反而而家發現有教養嗰啲係比較即係廉航或者唔係特別使錢嗰啲。 係 啊，我唔肯定啦，即係亦都會唔會係令到即係大家嗰個感覺會對香港某一類型嘅人就都麻麻地，但係嗰啲可能牽涉到就係覺得使得起錢，就點有一個 使得起錢咯， 係。其實講真，你貴極個普都有個普嘅啫嘛，相對地。咁但係你成日都咁樣對其他人咁樣嘅一個態度，其實 我諗有少少可以改一改嘅，即係 上堂係嘛？即係飛機都要。 其實佢應該係將嗰、那個，即係你知有個即係商務機中心噶嘛，其實應該將個商務機中心唔好擺咁遠，擺喺正常嗰個咁航班嘅升降位度。你睇下人哋咩叫 VIP 先啦，唔該嗰啲咯。咁你就唔會咁。 但係咪 VIP 真係咁好嘅先？VIP 係咪真係好 long 位嘅先？即係更 long 位嘅先？ 所以嗰啲啊嘛，你想講 好極端嘅， 極端 啊，係好極端嘅 long 位嗰啲。 我覺得平時真係俾錢搭嗰啲咧。是真的好一點的，但是有一批其實他們在賣的是後面經濟客艙的機票，就搏你後面爆客的時候就將它 upgrade 上去， 即是你不 upgrade 它就 會黑面和發爛渣，還有會搞事。 我試過被人用粗口罵，就是個老公都是那些金融財進西裝look啦，咁咧個老婆一上到嚟就係咁喺度發脾氣嗰啲咁樣粗口鬧我，咁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後來 Grandson 就同我講話，哦原來佢咧老婆就買咗 First Class 去上海嘅，咁佢就博佢可以 upgrade 上去 J Class 或者 First Class，但係我哋公司 policy 係我哋只可以升一個 class 嘅啫。但係嗰日嘅 J Class 係 full 曬嘅，所以真係升唔到去。但係佢點發爛渣都冇用噶啦。咁但係佢就揾個人出氣想。哦，咁而家係你哋啲crew 激嬲我啊嘛，咁你哋係咪要 upgrade 我啊嗰啲咁樣咯？ 嗯， 佢都係 DM 嚟㗎， 即係搏呢啲， 係啊， 冇鬼小便宜 啦。 又或者我試過有一對夫婦，個老公就喺前面，老婆喺後面，跟住我哋前面有位嘅，咁但係後面都有位啊嘛，咁有位嘅時候自然會 upgrade 你㗎啦。跟住佢就勾個老婆上嚟，跟住都已經同佢講咗，咁好啦，臨到三十分鐘就落嘅時候，等你哋方便啲啦，一齊落機。跟住個明明咁樣同佢講咗噶啦，個老婆自己喺我哋 service 之前已經過咗嚟，跟住 OK 啦，我即係有讓步啦，我有即係讓步啊，咁好啦，你照舊坐喺度啦，咁但係我哋唔能夠 serve 你任何嘢啦，因為始終我哋都係買咗後面嘅機票，跟住但係佢又嗌呢樣茶又嗌嗰樣茶，勁撳鐘咁樣，係啊，成日都有啲咁嘅事發生咯。 攞小便宜 係咯，係啊，或者爸爸媽媽就坐 J Class， 小朋友同工人就坐 EY。但是點解 rest 緊嘅時候即係朗可啦？小朋友唔同的樣嘅，但係又食一盤生果，跟住隔一排，依個小朋友唔同的樣嘅，又食多盤生果，食多個甜品，嗯嗯，係啊， 好鬼小便宜。 但係明白貪小便宜可以好大件事㗎嘛？ 係， 你嘅節啲慣性係唔係一個好事嚟㗎？ 係差唔多每班機都會發生，但係就唔會話係特別一個國籍嘅，即係任何國籍都係 都會有， 即係唔係話針對香港人或者咩？就啱啱 唔係㗎，我試過有啲客好好㗎。我知道你後面咧個太太想換位啊，我幫你啊，我 member 嚟噶，你幫我 upgrade 前面啦， 都會有嘅。 多謝你啊，先生，多謝你提供協助，我幫你問清楚先啦。 得嘅， 梗唔得啦， 都冇位點 up 佢啫。但係佢哋就會，我係 member 嚟噶，我幫你啊，我多謝曬，真係好心地啊。 反正前面都係冇人坐噶啦，做咩唔俾我坐上去啫？咁個問題係你都唔係俾嗰個錢。咁咪對嗰啲即係俾正價買個 business class 嘅人好唔公平咯。 我試過有個客好犀利啊，佢捉到我哋漏洞啊。佢 turbulence 嘅時候開 seat belt sign 坐咗喺前面。 咦又醒喎，又唔應該調位喎。 跟住我哋同佢講，唔好意思，先生，你個位喺後面嘅喎。佢話：如果 ambulance 我唔可以起身。 跟住 你真係唔夠佢玩喎。 從此就唔醒嘅， 從此就 香港。係啊，咁啊，你又真係醒喎。 只能話香港人小聰明啦， 但係咁樣，我好坦白講，我都好失禮啦。同埋 佢自己唔覺得你先過癮啊嘛。 佢覺得佢好叻添。 因為佢下次見唔到你㗎啦嘛， 少影佢出嚟啫。同埋我覺得最大件事就係當你小時就貪呢啲嘢，都咁上下，你耐咗呢個習慣，你冇咗呢個醒覺咧，就即係你一係就唔好做啲高嘅位置啦 嚇。唔係應該就係話呢啲 telltale sign 嚟嘅啫。 係啊， 所以有時如果個人係咁嘅樣的話咧， 就會見到， 因為佢係瘦仔啊嘛，其實連瘦仔都會， 所以好痛心啊！真係，你會見到我霍思到香港將來嗰一批嘅未來嘅棟梁，佢哋就係咁樣啦。咁你會覺得啊，咁呢個社會好病態喎。 我唔怕做個廉航， 全部都係坐廉航。嗱，當然頭先我講咗好多唔同類型啦，但係我倒翻轉啦，你覺得譬如有教養啲或者好啲嘅會國籍嘅問題，一定係咩類型嘅人，佢哋會做啲咩 behaviour 啦？即係頭先講咗渣嗰啲啦，另外一類會咩？ 我覺得真正有學識修養嘅人，就係真係。就會坐 business class 咯，即係嗰啲真嘅客。我點樣講呢？雖然話有一堆嘅 member 係好得人驚嘅，咁但係嗰堆佢真係本身自己有修養、有禮貌嘅，佢哋係真係你會見到佢做緊喺社會上面擔當佢一啲高嘅職位嘅，佢哋唔會拗呢拗路嘅，係啦。咁而嗰堆人啊，先係最有禮貌嘅，係咯。 其實啱啱我早排就即係 serve 阿曾司長，而家唔係司長啦，而家係候選人啦。係啱啱入咗閘嘅候選人，好 nice。佢一上到機，可能香港人見到佢握手， 即係真係個個我哋上去同佢握手，好個個同我哋握手啊，傾偈咁樣，亦都冇要求佢。跟住之後落機嘅時候，因為我經理就叫我話阿 Sis 啊，曾司長出去啦，幫佢攞行李，跟住佢啦，唔使，我自己攞全部嘢，即係好。 即係口碑就咁樣出嚟， 口碑係咁樣出嚟咯， 口碑出嚟啦。你就越細嘅即係層面，你會睇到。 其實你同人與人之間嗰種 interaction， 你有冇禮貌？其實呢啲好基本嘅啫，但係亦都係透過呢一啲嘢，我哋可以知道你嘅人格係點咯。我就算俾到你自己好有錢都好啦，你連咁基本嘢都冇嘅話。你第時一定出事咯， 唔係一定要去到咁高職位嘅。講真，你任何一個人依家係個個都可以做明星啊嘛，一影咗佢出嚟就可以好大件事，即係 可以好紅啊！ 冇呢個醒覺嘅，即係因為講真，你哋好人，你冇 CCTV 或者側邊冇人影佢啫。如果唔係呢啲擺上去都係個醜事嚟噶嘛。但係好似好少人 aware 到咯。咁即係啲大人物啦，有教養，有冇特別啲國家？你覺得會比較普遍啲？ 我會覺得學台灣人，我自己嘅經驗。接觸好多台灣人都係會有禮貌，同埋 聽啲講嘢， 係啦，同埋會真係會企喺你個角度諗嘢，同埋會有時你做得辛苦，佢會同你講話辛苦曬啊，或者話會同你講話我睇到你今班機好走嚟走去好辛苦啊咁樣辛苦曬你咁樣， 都幾冧 嘅 喎， 係啊，即 係屋企人即係關顧你， 台灣妹就咁解， 係 講完咗， 講完咗。 喂，普遍呢個可以有少少分享。 普遍嚟計，佢個修養係 係咯，即係 佢哋講普通話。 係啊，佢哋有啲可能即係 有啲文青啲喎。 佢哋可能有啲要求都會多嘅，但係佢哋會好有禮貌咯。但係對於我哋嚟講， 足金命底 係啦，要求多唔緊要嘅，我哋都係照做，做到嘅都係照俾。但係你講聲唔該啊，或者係咩笑下咁樣樣， 其實啲嘢喺度，我哋會俾你嘅。但係你有禮貌咧，我哋會好舒服 啦，已經係啊。 尊重咯，大家啲有冇特別你見過？ 我覺得反而有時係我哋起飛之前啊 ，boarding 嘅時候，我哋俾個好啲嘅 first impression 俾客。有時我覺得會其實有幫助嘅，到出事嘅時候，或者我哋主動去 offer 啲嘢俾啲客，咁啲客可能會 appreciate。好似我尋日喺馬尼拉翻嚟嘅，咁一上到機有一家人，有個小朋友3歲半，佢就係咁大吵大鬧、尖叫咁樣。咁後來我就問個爸爸：其實有啲咩可以幫到你啊？俾咗啲糖啊，俾紙，不如你畫畫啦咁樣。佢話：我唔係，因為佢想要坐窗口位，咁我嘗試幫佢調啦，咁真係調到嘅。 咁爸爸媽媽反而後來到差唔多落機，佢就話：哦，我 appreciate 你哋幫手啊，我可唔可以俾 tips 啊？咁有啲人可能唔知道，其實我哋飛機唔可以俾 tips 嘅，係啦。我跟住話：哦，其實唔使㗎咁樣。跟住媽媽就話：啊，因為原來佢小朋友三歲半，但係佢有少少學習障礙，佢表達自己就係識得尖叫同埋喊啊嗰啲咁樣。咁所以都好 appreciate 你哋。咁其實可能咁樣已經係我哋。可能附近周圍見到嗰啲客都可能知道啊，有呢件事佢哋都會 appreciate 我哋，有麻煩都唔係好想搞我哋咁樣咯，係啊。 我諗咪真係尊重啫，講到尾，其實你好複雜咧，又唔係經常嘅嘢，就短短嘅時間頂籠，即最多廿零個鐘啦。咁但係你都係對任何一個人，如果你有同理心嘅話，其實你見到佢咁多嘢，佢係咪都會即體恤下，唔好搞咁多麻煩咧？即除非全心我哋或者嗰啲小便宜，或者諗住搞破壞就另計。因為我如果譬如我哋一般嘅市民睇到嘅一啲 news 啊，或者我哋啲新聞，就係啲好大鑊嘅嘢噶啦嘛，基本上係一抌地、瞓地，或者前排見到一個就係一對嘅情侶喺即最尾近廁所嗰啲位就瞓咗，即瞓覺就攞咗你哋休息嗰啲位嚟瞓覺，跟住就即你哋係有 official 又可以上手扣同埋壓佢出去，即當 即 divert 咗成班機， 係成件事係啊，即成件事會有，即我哋見到已經很誇張的但是這些我經常想著一些人的心理的一些不要有問題的即是全心可能拿少少數那就誇張一點但是日常即這麼細微的東西都可以看到一些 behavior 但我真的有點擔心真 不過說其實都即可能一小撮人即一班機其實可能 90% 的乘客都是 正常的 都是很 nice 的即都會說即就算你不會說是寫低 compliment 都會跟我哋講 thank you 咁樣。不過咧就講緊寫 compliment 咧，其實外國人係比較中意寫低個 compliment 去讚你。Asian 係比較少啲會中意寫。 Asian 中意寫 complain 嘅 啫。係Asian 中意寫 complain， 即係外國人反而 外國 係 會寫 compliment， 佢會 appreciate 你。 印度都中意寫喎， 印度都中意寫，一係 complain 嚟， 一係我覺得唔咯，印度就唔咯。 試過一班機收咗三封印度客嘅 compliment letter， 咁其實佢係不停咁，因為其實我中意印度客嘅，即係你啱啱話你哋唔中意，其實我中意印度客，因為其實佢哋只係煩，但係你滿足咗佢哋，其實佢哋冇乜嘢嘅，佢哋要好心急。你過了兩行之後咧，話啊先生等一陣啦，依家俾你噶啦。佢過兩行，佢就覺得係等一陣噶啦。但係可能我哋嘅等一陣嘅係啊嘅意思係唔同嗰啲咁樣咯。 我做咗 so far 五年，我唯一一次俾人投訴就係俾人導客。 反 而原因係咩呢我收曬個餐車，個餐車滿咗台，講唔好意思，你要等一等，我轉頭推第二架餐車出嚟。跟住佢就寫咗話我歧視佢。 佢印度人即係我哋收咁多 complain 啦，所以咧，其實印度係原來係最多嘅咯。 即計個 statistics 係啦，即印度人嘅 complain 係應該係最多嘅，即根據呢個統計。 因為佢好 sensitive， 一喐嘅人講都要歧視佢，或者 可能係。 即係好多生態，即係喺呢個飛機上面傾咗啦。頭先我哋即係嚟嘅時間裏邊咧，我都希望去了解一啲即係空中服務員佢哋嘅生活會係點樣嘅。因為印象當中裏邊咧，空中服務員咧就好多假嘅。咁所以我所知咧，佢哋每一個咧都有唔同嘅第二事業嘅。因為他哋利用了他哋的假期啊，或者係佢哋嘅身份啦，即係我以前所認知的啦，就是啲空姐很喜意去買化妝品啦，跟住幫手啊揸水貨啦，即係呢啲嘅事情嘅。但係真實嘅情況會係點咧？譬如我所知嘅熟啲係 Crystal 有做 drama 嘅，有做 MC 嘅，利用佢啲空餘時間嘅。咁另外幾位啦，即係你哋嘅呢個身份啦，即係空姐、空少嘅身份啦，即係有冇特別其他嘅事業發展咗啦？又或者有冇幫到你做其他嘅發展？ 我其實我之前。飛的時候有很多時間就去了學化妝開頭就可以是叫做一個業餘的化妝師啦另外就有去搞網店樣我現在都有一直搞有開店頭是不 是會方便一點因為你可以去世界各地買貨 是啦是啦是啦還有會即認識多一些外國的牌子啊，或者係去邊度可以買到便宜啊邊度入貨啊或者是有很多同事可以嗌佢哋幫我，即係可能帶啲貨翻嚟啊，咁樣。 即係呢個係真係工種上嘅好處，或者呢個即似乎係。 係啊。 我而家其實好多放假咩？我又唔係好覺喎。 因為反而大家 啲密咋，即係或者 我 前我做了6年啦，我頭我諗3-4年我都係飛得好密嘅，跟住我而家開始飛翻少啲，咁我嘗試下學下直眼睫毛啊、pole dance 啊、寫下西洋書法啊嗰啲咁樣咯，即係好唔同嘅個生活。 係，我諗係可以即係自己安排，即係自己調假調機啊咁樣樣。 但係我嚟咁多勞多得㗎嘛，我嚟時薪㗎嘛。 係。咁當然，如果你要去發展另外一啲事業，即係呢個都係要犧牲少少當投資咁樣咯，我覺得。 你哋興趣多咁咧？ 我就比較懶啲嘅，因為我就係啦，咁我就冇話即係有學啲嘢啊，發展事業，不過我比較中意去旅行多啲咯。咁因為咁其實我哋一年都會有21日嘅大假啦，咁就分兩次放通常。咁但係 in between， 譬如兩班長機之中，我哋 minimum 都會有3日假至4日假咁樣啦。甚至有時候可能你調到5日、6日、7日，咁呢啲 gap 位其實都會我哋可以。我哋個 term 叫 catch flight 啦，即係一落機又即刻上機叫 catch flight。咁就有即係可能幾日時間啦，就去一去日本啦，或者我即係我本人好中意去日本啦，即係可能 即係翻屋企啦，你又 係啦，翻屋企啦，即係去啲好窿窿罅罅地方咁樣啦，咁啊幾日時間就啱啱好咁樣啦，或者去下啲即係唔同嘅短線啦，或者咁啊可能係大假就去啲長線，咁即係善用一下少少即係叫公司嘅叫benefit， 咁可以即係用啲好平嘅。同埋可以即刻，我真係一個鐘頭前，我即刻話出發就出發㗎啦，我唔需要。 其實係咪年青人好向往？你身邊啲朋友向唔向往你哋啲咁樣嘅工作模式㗎咧？ 都多噶，係啊，但係佢哋就唔知道，其實我哋翻工嘅時候係真係好痛苦咯， 係啊，代價好大啊！ 成日都覺得，哇，你咁多假放嘅，咁多時間可以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好羨慕你啊！跟住係嘅，我翻工日數係少嘅，咁但係同時我哋翻工嘅時候係真係做顧慮嘅， 係啊，同埋 我哋分分鐘上唔到機嘅， 係啊，同埋我哋翻工即係可能我都聽過話，即係飛機上面嘅氣壓唔同咧，咁就變咗。我哋做嘢嘅做完嘢之後，個人係會特別攰嘅，係攰過普通你翻可能office 8個鐘同我哋做8個鐘，其實嗰、那個體力上面係唔同咯，之後係好攰好多嘅。 吸嘅輻射都係比正常高好多嘅，係啦， 即係成日睇到個表面， 係啊，睇到我哋表面 身體健康， 即係成日睇你 Facebook 啊，成日去玩啊，去旅行啊，去食嘢啊， 又唔係即係一啲積勞成疾嘅啦，例如腰痛啦，係我。 腳痛啊， 腳痛腰痛啊，我哋好 common 嘅一啲 jet lag 啦 ，jet lag 喺美國翻嚟，將成個生理時鐘12個鐘頭倒轉啦，有好多同事其實就係因為克服唔到 jet lag， 其實做唔到呢份工嘅，係啦。 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 體能挑戰好大， 體能挑戰好大。我哋個個女仔都老鼠仔㗎啦，又 係啊，好大力㗎嘛，我哋啲男仔成日點解你咁大力？所以成日唔好覺得空姐好似。好斯文，冇乜力水咁，其實空姐好大力， 擔嚟 噶。我哋而家啲 tray 上面有支細水嘅，成日啲客撳鐘就話支水開唔到，男人嚟喎。係 哦 哦，係啊，今日都開咗10幾支啊。 係啊， 冇理由。 哇哦， 啲 Haagen Dazs 啲蓋開唔到。 搣雪糕咯，搣狂搣咯， 系啊！ 雪糕嗰個蓋喎，呢個水積物身，我有時我都開唔到嘅，即係有時都揾啲男仔幫手嘅，但係康罐袋雪糕 開唔到嘅。 同埋有時啲 overhead compartment 你擺滿曬行李，咁有時可以出口術叫啲客幫幫手，但係其實唔係咁多客會幫你噶嘛，咁你要自己推咯，即係有3-4個夾喺嗰度，唔知係啊，真係擔嚟咁樣去啊！ 跟住啲客就會睇到，哇， 好犀利啊！ 手幫手。 會㗎， 尤其是女仔有啲唔係好夠高咧， 要擒高咯， 企喺側邊咯， 踩喺嗰個凳廳嗰個位咧，咁樣嘅時候咧，咁又咁啱有個即係又會有客坐咗喺度啊嘛，即係通常已經係坐滿曬乘客嘅時候，你咁樣踩住咁樣，好尷尬啊嘛，咁啊 個位又對住嗰個， 但係都唔會起身㗎， 都唔會起身， 係啦，都唔會起身幫你嘅，真係係啦， 見住你由前面生到後面都哇咁樣 ，You're so strong， 係啊 ，You're so strong， 係跟住。I eat a lot， 同埋一樣要講嘅就係我哋做飛嘅，我哋好大食噶咯。 Oh my god！ 唔食安全 帽，其實其實係你自己一個係咪？ 下次同你飛俾埋我安全帽。 OK。 係因為 為氣壓原因定咩原因先？即大食。 我哋要 可能體力消耗， 同埋我哋食嘢要好快。我琴晚啱啱用咗五分鐘嘅時間 KO 咗一個海南雞飯，因為真係要趕啊，冇辦法啦，因為 胃痛啊， 係啊， 我哋好多同事都胃酸倒流啊嗰啲咁樣，係啊， 因為冇時間食。 又係一個食冇定時間，同埋食嘢好急。 係啊，當你食緊嘢嘅時候，佢撳鐘你一定要 衝。係啦，或者你食咗幾啖，跟住又衝出去，跟住翻嚟又幾啖，又 衝翻嚟又食 過啊嘛。係啊，係咪你好攰？其實已經冇胃口咯，發貨我係咯， 我都係其實， 即係因為可能飛機上面有啲人講話，因為氣壓可能影響咗啲即係未來嘅等等事情，所以胃口都有機會會唔同噶嘛，相對咁，但係都仍然有好多人好想考，即係空中服務員等等嘅事情噶嘛。即係雖然我哋講咗好多，好似有啲唔係咁好嘢。 佢哋話齋啲假期啊， 係咯，都會有去旅行啊，翻屋企啊嘛，經常 有可以安排啲時間發展下啲事業啊，即係興趣又有咁。而家呢代啲年青人咧，對個自由嘅向往上面係 呢個係呢份工最令到人哋覺得吸引嘅地方。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其實我以前都翻過 office 嘅，我頂唔順嘅 office 嘅辦公室嘅生態，係啦，辦公室政治，我覺得好煩厭啊呢件事。咁但係我哋做飛嘅，我今班嘅，hi。哎喂，係啦，做完嘢就拜，跟住我可能下次見到兩年後㗎啦。 或者呢世都 係啊，或者呢世都一齊 我哋有萬超過10,000個嘅 cabin crew， 你諗下再遇翻嘅機會有幾大？ 仲好低， 同埋不停好多人走，跟住有好多新嘅人入嚟咁樣。 同埋最緊要嘅係，我就算嗰班機，我同佢拍得好唔開心都好啦，我都係班機啫， 最多都係32咯，係 最多兩層都做咗32個鐘，我捱咗佢，忍咗佢，啃咗佢，佢唔做嘢，我做埋佢，咁都係32個鐘，跟住我就唔會再同佢見到佢㗎啦。咁所以呢一樣係比較吸引我嘅地方。 亦都有唔好處，就係你好難去識有一個好資深嘅朋友， 係啊， 你哋完咗之後，佢即係啱傾，你之後可以聯絡噶嘛？ 可以，可以， 夾到一齊 G 嘅其實都 係。 我哋呢四個夾咗幾耐啊？ 都要夾大家喺香港先出到嚟嘅， 係啊，所以我夾咗好耐噶啦，呢個節目。即係同阿Crystal夾咗好耐，因為我知你期等等嘅事情裏邊咧，即係老之前要講定，點都今日要進行，因為都知道佢哋嗰啲飛嘅期會好唔同。 咁所以要提醒翻大家，冇咁多 fantasy。好難拍拖，你點夾檔期拍拖啊，大佬？ 拍拖亦都係一個問題啦。 好大 challenge 真係。其實覺得，哎呀，即係女仔就好多機長啦，有好多有錢人啦， 破曬， 冇啊，只有 肥同光頭嘅鬼佬。 講真實嘅情況為點嘅？即係呢一個部分，即係譬如首先。你的男朋友是不是在飛機上認識的？ 不是的， 即真實的情況之下就是平時認識的，但是、其他男士有沒有容易認識到女仔等等的事情的東西呢？即是 fantasy 來的嘛，一般人 我哋份工其實難啲喎，都 係啊，因為即係頭先 Crystal 講可能你每一班機拍唔同嘅人，跟住你落機就拜拜，跟住即係可能幾年後再見，或者呢世都唔會再見咁。係啦，即係 全部識親，唔係機長就同啲空中服務員。 同埋其實我哋可以唔同機長聯絡，我哋就唔同佢聯絡。 係咯， 係啊，係啊， 最好你就唔好搞我。 咁多年都唔知有冇講過十句啊？有。入到去 J 卡社做 J 卡社時候，你要去佢要去廁所，咁你就入去頂佢個位嘅，因為 copy 至少有兩個人嘅，咁就話Do you want any drinks? How's the weather? Is there any delay? Oh good. Thank you. Wow, very stable at the back. Thank you. Thank you. See you later. Bye bye. Hi, any more drinks you want? Okay, thank you. Bye. Are you hungry? 係啊， 所以都係睇電視還睇電視喎，完全 現實中嘅所有 captain 都係。鬼佬啦，老嘅、肥嘅、光頭嘅， 結過幾次婚嘅， 結過幾次婚嘅， 結幾次婚都算啦。可能而家入同一時間有幾個女朋友嘅， 即係你唔會揾到 Captain Cool 咁嘅。 係啊，唔好對機師有太多嘅， 冇咁多幻想。 係啊， 機頭太陽好曬，好多老人斑嘅， 同埋佢哋自己知道條件太 呢下攞命啲。 咁佢哋就會選擇有多啲嘅，即係佢哋可能會睇得。 的確係有好多人會自己中過去。咁你話係傻豬嚟嘅？ 咁有冇多啲空姐係諗住一心識呢個 captain， 所以就 我都有㗎， 有 嘅，外籍嘅比較多。 我覺得我哋香港嘅好踏實㗎，係 啊， 我哋香港就係想快啲收工。 係啊，總之準時到，有的士就有的士，冇的士就俾我快啲走。 咁你有啲唔係㗎嘛？人哋老遠嚟喺外國嚟到香港做嘢，咁梗係想 想識翻個 好老公㗎啦。 咁即係呢個我諗係真係好大嘅。 落差嚇，即首先我冇諗到 captain 老人包比較多，少 留意呢件事。其一 睇多段時 間係啦， 咁同埋佢哋成日坐喺度唔喐啊，所以個肚腩都好大㗎。係啊，即 係 頂住呢一個就係個駕駛個嘢，跟住個肚腩喺度成日。 你因為十幾個鐘頭困喺真係咁大嘅 area， 你唔 好慘㗎。 十幾個鐘咁樣 上咗去之後，啪自動導航。 係啊，跟住就 啪。佢哋又唔瞓得㗎， 佢唔可以即係佢望住佢喐咯。咁呢個係我都明個工種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自己做緊啦，但講到咁多樣嘢，你哋會唔會繼續做咧？好實在嘅喎，即係做嘅原因會係啲乜嘢？同埋有啲朋友可能睇到，咦？我究竟考唔考好啊？或者我真係咪當呢個工作係究竟係誒？譬如啲人講咧，就空中服務員做幾年就算啦，因為咧一來就見識完咧，你就要踏實啲揾其他工作㗎啦。咁你即你哋點樣睇咧？首先就 Crystal 啦，你會繼續做落去？ 我會繼續做落去 嘅原因係咩？ 我會繼續，因為呢份工嘅時間好 friend， 係 啦， 可以發展，係 啦，可以發展其他嘢。因為我以前做 office 嘅時候，我真係完全冇時間做舞台劇，完全冇時間學嘢嘅。咁但係我而家我有時間去玩 drama， 有時間學 MC， 跟住有時間做我自己中意做嘅， 可以做下節目咁。 係啦，咁我覺得開心咯，呢樣 friend 我咯。咁至於我覺得其他人做想做呢個行業是 OK 的，我亦都覺得你哋可以試下幾年 why not 啫。咁但係如果你哋冇其他嘢去發展嘅話，我就唔建議咯。因為呢份工始終我哋量唔多啦，量又唔多啦，身體勞動又多啦，而且隨著我哋嘅年齡嘅增長，我哋嘅體力勞動，我哋個身體未必捱得住啊。 係啦，升職嘅機會其實就 十零年到啦，十零年升一級咯， 睇唔到，冇諗過呢樣， 係冇諗過，我應該升唔到職嘅。我哋最基本升一級，而家八年啊，八年至十年啦， 係 啊。升一級係啦，跟住再升第二級。 好有耐性啊！你話啲年青人，即係等佢升職真係，同埋升咗職係咪真係咁再咁好咯？ 我唔係㗎， 唔係職級話都唔係啊！ 升咗個職係三殺位添啊！係啊，下面啲仔女唔聽話佢死，上面又俾人佢嗰個位真係好難做， 好難做呢個位。 係啊，即係所以反而其實即係碌貨再上嘅機會又唔係太。有冇人係諗住唔升嘅？你唔好搞我咯，做好多年你俾我繼續做啦。 其實因為我哋係通常係輪資排 隊，你嗱你到你就去十年啦，差唔多啦喎。 咪排凳仔排到我咪升咯，但係我亦都唔會話強求話係想盡快升職，因為其實係啦，學佢話齋三叉位嚟嘅，人工亦都唔會話特別加得多，加少少咁樣。咁即係咯，到咪升咯， 即係好似你咁向往自由嘅生活，即係中意就去 enjoy life， 翻屋企， 如果你真係 翻日本咁樣， 好中意 enjoy life 嘅，你好亦都唔係好中意朝九晚五工作嘅，呢份工真係頂呱呱， 頂呱呱。 你去到外國話五日翻工，其實你只係來回，你喺中間都仲有兩三日喺嗰邊西式又好，瞓又好，喺酒店自己煲劇也好，咁即係呢啲。呢啲生活就唔係話即係一個平常 office 工嘅人 可以享受到嘅， 享受到咯。 同埋而家啲年輕人係中意自由， 係啊， 即係呢個都 free 啊嘛。 人工又唔係話真係差得唔緊要嘅，我覺得即係夠自己生活嘅。尤其是做得多幾年啦，即係啲比較上係老屎忽嗰啲咧，就人工會高啲啲嘅，點都會有人工加嘅，每年都咁就。雖然就一定做唔到，但係即係做唔到， 做唔到一次樓買唔到樓嗰啲，咁但係又會餓死你嘅， 但又一定唔會餓死你咯，都幾多閒錢。係 啦，你有閒錢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 嗯，呢個都係喎，跟住。 我覺得其實呢份工幾有 job satisfaction 嘅，即係可以。可能我份人比較多事啦，即係見到小朋友聊下佢哋玩啊，見到老人家同佢傾下偈啊嗰啲，其實咁我之前都做過朝九晚五，我又覺得朝九晚五冇呢啲咁樣嘅嘢咯，係啊，同埋即係時間，如果你唔要錢嘅話 ，GD 係多嘅 ，OK， 係 啦，係 好現實嘅， 你要自己 balance 咯， 係啦， 同埋靠你自己多勞多得去再計翻條數， 同埋都係個選擇嚟噶嘛，即係基本上，即係有啲朋友可能會覺得，我成日都朝九晚五又好唔中意，但佢又唔去揾一個出口，咪焗到傻咗啫嘛，基本上係，即係呢個都係選擇嚟噶嘛， 唔係咯，唔會冒去冒險啫嘛， 係，咁佢呢個都係算係冒險，因為某程度上一來飛機每一次都揾命搏啦嚇， 真係好辛苦啊嘛。 但係安全過喺向界，其實好似之前有 statistic 嘅飛機係安全過喺個車度嗰個意外率，但係都係一個部分，因為你唔知道你，譬如好簡單，我唔肯定啦，你嘅 CV 你可能即係你唔去再做空中服務員啦，你可以做緊其他工作唔知嘅喎，你之後嗰個發展銀窿可能大過一個，可能喺其他公司做完之後嗰份 CV 仲有機會再落，應該係選擇嚟㗎嘛，係咪先？咁阿 Danny 你係依家係離開咗， 哦 係，係啦，佢係離開咗嘅，係。咁啊倒翻轉啊，即係點解你會離開啦？同埋係會唔會再入翻去啦？等等事情嘅，你夠膽講啲啊？我擺俾你最後啦，擺俾你最後啦，所以 係我諗點解會離開係因為始終去到你我都做咗可能五年幾咁樣，即係會有少少厭倦啦嗰陣，同埋都真係有落差咯，同我做之前個想象，可能以前我真係睇《衝上雲霄》睇得多啦，即 係呢套戲都荼毒咗好多， 荼毒 咗好 多人。 咁跟住咁入到去做嘅時候，就真係覺得落差都幾大。咁後屘做下做下，咁又開始有發展下其他嘢啊，學下其他嘢咧，就覺得咦，原來世界都可以好大嘅喎，咁又想去試下其他嘢咁樣。咁其實，但係嗰個風險其實都好大嘅，我都覺得即係我走嘅時候，好多人都覺得 講下現實嘛，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你當你咁多年五年經驗之後出翻嚟現實啦， 係啊， 遇到啲咩問題咧？ 會遇到可能發覺自己其實仲有好多嘢都唔識啦，即係嗰幾年其實學到嘅嘢係見識多咗嘅，但係係咪真係可以應用喺而家呢個社會上面工作上面咧？係。應該不是好得嘅，咁即係你可能叫我去 office， 叫我去影印，其實我而家都唔係好識。咁即係做完嗰陣做完，啱啱出嚟，啱啱落翻地嘅時候係唔識嘅。跟住可能 fax 啊嗰啲，我都要即係摸下摸索下。跟住辦公室裏面可能嗰啲點樣同人相處啊，係啦點樣 你好唔中意嗰啲啦， 開會啊嗰啲其實都真係冇乜嘅。咁所以即係面對好多嘅問題，就係、是、即係要適應翻個社會咯。咁即係其實都幾，我覺得這個行業其實都幾另類嘅。即係我都想，如果有好多即係係啦，想 都想你講啊，因為有啲人真係。上咗腦嘛， 係啊係啊，即係好多 出咗嚟之後點 咧？你咪淨係諗下最簡單一樣嘢，你嗰個 flexible working hour 啊，你唔係咁多行業，咁啊即係你根本好難習慣， 翻唔到轉頭啊， 或者即係經常坐喺度做嘢嗰啲，翻唔到轉頭。 係啊， 你成日對住同一班同事都唔慣啦，係咪？ 係啊係啊，真係日日對住同一班，即係再同人去 build up 一個 relationship， 點樣去點樣去相處，係真係好攰嘅， 好攰。 係啦，咁所以即係好多我都識好多朋友，可能佢哋。好想考到嘅，跟住佢哋可能考咗七次八次都繼續去煙嘅，煙完呢間，係啊，做間煙繼續去煙，但係即係都要考慮一下將來之後會點樣咯。咁可能可以好似 Crystal 咁講，即係我都好贊成係你做緊嘅時候攞啲時間去發展其他嘅嘢，因為除咗你可能你之後幾年之後厭倦啦，唔做啦，咁你可以有嘢去揸手去繼續做。另外就係可能你可能做咗十年八載或者十幾年之後，係啦，可能你即係。不好彩你工傷，工傷之後就不飛得了，或者是有些不知道什麼事，咁你因為其實而家航空界都即係轉變好大啦，亦都係就算大公司都好，可能佢賺唔到錢啊，走緊下坡啊，蝕錢啊，咁可能佢會裁員嘅喎。咁到時你做咗十幾年之後點算咧？你又冇其他經驗啦，咁所以即係我都即係覺得你做是沒問題的，可以試一下，真的可以擴闊到眼界，同埋個人生觀是會改變的。但是做的時候都真的要去學多啲嘢，係啦係啦係啦，同為將來打算下 咯。唔得嚟瞓覺咩？係啊。咁但係你頭先講你化妝嗰啲係嗰個時間已經學定咧，定係出咗嚟之後先？ 嗰個時間已經學定嘅，係啦。即係當然 即係好明顯多手準備可以自己嘅事業啦，跟住之後。 係啊，咁 就可以當興趣 係啦，當興趣當事業都 OK， 都唔一定學啲呢啲嘢，因為嗰陣學化妝係諗住可以呢個係一個快啲賺到錢嘅途徑嚟嘅，即係好現實咁講。但係即係但係有啲人可能去學跳舞啊，學煮飯啊，學畫畫啊咁樣嗰啲，即係都 OK 㗎，即係冇所謂，即係係咯。 我都識個 crew 自己去。 佢視為即係拜訪名師。 係咯，咁 啊，一兩日啱啱好咧，就係嗰啲嘅特訓課。係 啊，嗱，即係話俾人聽，話俾人聽，我去過世界各地。就已經學過某些東西，就成件事差很遠。 很多啲 crew 都係咁識諗噶，識個 crew 佢自己好中意整蛋糕，跟住而家就做咗蛋糕師啦， 係啊，跟住冇做啦，跟住就自己 係啦，自己做蛋糕師啦，跟住又或者有一啲自己開一間類似 party room 咁嘅 studio， 跟住 over 俾人哋做嘢，又或者中意畫畫嗰啲自己整下整下整埋個art 嘅 platform 咁樣， 係啊，有啲可能教做老師教人跳舞啊， 教 瑜伽，係教瑜伽啊，好多咯。 跳 Tango， 佢中意 帶個 樂趣嘅 全仔 周圍飛去分享。 我成件嘢好 pro 嗰啲 已經， 係咯，好正喎。跟住我諗係 佢自己開埋畫展，開埋攝影展。 攝影因為又去的地方多嘛。其實如果識得利用你哋嘅身份嗰種優勢咧，又真係幾唔錯。譬如世界各地啦，真係飛啦。 但要好識諗。 係，同埋都真係要幾有嗰個自己係啊 passion， 同埋你要好自己去 behave 自己咯，因為即係都 講會懶嘅， 係啦，好攰咧，你會好攰。咁你飛完之後好攰，跟住你可能你好似好多假咁，但係你瞓覺要休息嘅時間，可能你每一班機翻嚟可以，我試過瞓20个钟冇起過身。去廁所都冇，因為真係太攰啦。咁但係如果你要去發展其他嘢，要學其他嘢嘅話，係 精力咯， 係啦， 你真係要瞓少啲咯，即係你真係要學，要逼自己去辛苦啲去做咯。好似 Crystal 都做好多嘢嘅，即係又去做 MC 啊，做舞台劇，其實佢都係係啦，佢好少休息，我知道。咁即係你要自己犧牲呢啲自己辛苦啲咁樣咯。 後生冇所謂， 係咯，青春啊嘛，本錢啊嘛。同埋即係某程度上，可能你嘅 burden 又冇咁大，即係你又唔會話可能結咗婚有家室或者係幾層樓供住嗰啲咧。咁你其實好多嘢都仲可以選擇，又或者係嗰個時間去玩一下啦，叫做。咁但係真係好重要嘅，先都講，即係佢點諗咯，個人點諗咯。我諗唔係就係呢一行，但係因為呢一行有咁好嘅平台，即係世界平台。咁然之後你好運用嘅，譬如 Tango 都可以跳雲全世界煮嘢食呢個廚師勁，就係世界各地嘅廚師，佢都係佢師傅嚟嘅，成件事就 high end 咗好多。但係你話真係都可以瞓覺嘅，遠遠唔理嘅，爭好遠嘅。咁但係頭先阿 Crystal 咪話咧，即係呢啲行容易懶噶嘛。咁其實係有啲咩有冇原因可以話俾我聽？究竟係因為工種原因係容易懶啦，定係其實唔係喎，因為見得人多，所以咧有啲人係會都比較積極啲嘅。會唔會係喺個人定係一個行頭上面都會有機會見到啊？ 我覺得我自己為例啊，我係因為 compare 咗其他人，我覺得我唔想過佢哋咁樣嘅生活，跟住我先逼自己去行嘅。我自己其實自己本身啲興趣係多嘅，咁但係其實做呢份工嘅時候，初頭兩年到咧，我都係乜都冇玩嘅，因為真係好充實嘅喎，我又搶鐘啦，又搶數啦，跟住去到 output 嘅時候又可以不斷去西私營啦，咁其實已經好豐富下噶啦嘛，跟住我又覺得咁。我 so far 如果之後再做嗰廿幾三年都係咁咧，咁我究竟點樣啊？ 反省啊，真係有反省啊！ 跟住我覺得唔可以咁樣咯，我要為自己去籌謀一下咯，係啊，咁我起碼我去外國我係擴闊到自己眼界，咁但係我想多啲嘢袋喺自己身上噶，係我唔想自己嘅人生好似白過咁，跟住所以就開始轉咯，慢慢參加多啲唔同興趣班啦，跟住識個師傅啦，跟住又繼續 keep 翻住舞台劇嗰種 passion 啦，跟住又去學其他嘅嘢啊，學 voice 啊，學演戲、學韓文等等，去不斷咁幫自己加多啲嘢，係啦，咁係瞓得少嘅， 係 啊，咁但係我知道嘅係我而家辛苦啫，咁學蕭公子話齋啦，我唔係。後生衝我幾時衝啫？我真係老咗先衝咩？係啊！趁而家咁，我有時間去旅行，我有時間學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我起碼比我同期嘅人，我係見多咗嘢，識多咗嘢。咁我火燒到，我希望我第時啦，即係好彩嘅話嗱，可以行快佢哋少少啦。咁我就好好噶啦。 有機會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 係啊， 好識諗啊！小故事我想講，即係依家好多時我唔肯定啦。好多人譬如翻工翻 office 咁樣啦，就被逼嘅。即係成日覺得咧，我為一份工或者我好似冇得揀啊，咁所以做一啲自己唔麻麻地嘅工作，咁變咗冇乜 passion 嘅，相對係有啲係鬥氣咯。即係頭先你講咧，喺個即係飛機上咧，就同前邊鬥咯，有啲同老闆鬥咯， 太 boring 啦佢哋嘅人生。 鬥氣啦，咁啊不停喺度鬥氣，其實消磨咗係啦，消磨咗個人生。但係起碼你哋第一件事都起碼有少少 passion 喺個飛機上邊，都有啲嘢你自己中意嘅。咁慢慢再即係進展落去，譬如你要用好你自己嘅時間去學習，咁你用咗你之前學習嘅嘢，依家就算離開咗都好。 我諗相信你都比較少啲要受氣啦，因為你都搞自己化妝嘅，你唔使太多處理 office 嗰啲嘢嘛。 係啊係。 咁爭好遠嘅喎，即係呢啲部分都係佢哋叫拎咗呢一個嘅好處之後去做，即係呢個好重要嘅嘢嚟嘅。咁你繼續旅行啦，即係聽到都開心嘅。 我唔係壞事嚟㗎，佢都係旅行專家嚟嘅。 係，其實 佢問佢所有嘅嘢，佢都識㗎，係啊。 同埋專到咁上下，就真係變成一個工作㗎嘛。 點解我識得我行頭？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做過 aviation， 因為私人飛機嗰邊其中一個 friend 咧，佢點解可以做到老闆咧？即係 operate 嗰個 private airline 咧？佢自己其實就唔係 air crew 出身嘅，佢係後邊即係做嗰個即係 scheduling 嗰個出身嘅。結果佢 technical 啲嘢冚唪唥上曬手之後咧，啲飛機點派咧？點簽咧？點飛咧？點攞個飛行長啫？佢全部識噶。咁所以佢用咗佢後生辛苦嗰十幾廿年，儲埋嗰扎嘢 ，end up 唔係可以幫人整間航空公司出嚟。所以變咗就係話，視乎啲時間點用嘅，咁即係自由一定有嘅。咁呢個行頭好玩在呢樣嘢就係，其實好難入好難出嘅，入又難出又難。但係喺一個行頭裏邊，你要用好你自己個機遇咧，就海闊天空啊！即係唔係話電視劇嗰套啊，冇錯。我哋海闊天空意思就係你有個自由，你可以做，有青春可以 burn。你儲翻嚟嘅經驗，即係就算去旅行先，如果可以旅行專家冇錯， 好多錢啊！旅行 好好玩 嘅， 可以 需求高嘛？ 嗰個機會係好多，咁所以變咗即係 aviation， 唔係 aviation， 即係 air service 呢邊其實就。很多人的 fantasy 都不實際的，即是好 今天真實的一面。 調回轉頭入行的話，很多機會你是不是想清楚去 explore 才發現過，幾位年輕人就想得很清楚， 這個很重要，而且真的很開心今天你們想來跟我們分享，即是這個過程當中裡面令我們了解到即是 fantasy 真實的情況是怎樣，還有新的聽到即始終都是年輕的，我們在說即是你怎樣運用了這個這樣的平台，即是你空中服務的平台，即是再發展或者之後的發展，等等事情的東西，希望雞齡觀眾也都收到啦想做的就了解真實情況，你想清楚啦， 好的分享 其他人也都麻煩尊重即係空中服務員，你總會搭飛機㗎嘛，係咪先？互相尊重啦，人都開心啲啦，係咪？咁啊，唔該曬你四位，thank you， 多謝，thank you。 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集再見，拜拜。